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。第83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何修义一睁开眼睛便瞧见了左然的脸，近在咫尺，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。 在干什么？ 在等你睁大眼睛的一瞬间啊。 那有什么好等的？ 左然伸手抚上何秋意的脸颊，五指来回的摩挲。 和我想的一样，好像还更好看了。 长长的眼，睫毛一颤，露出眼瞳，其中倒映着自己的样子，因为刚醒，目光更加朦胧。何修义用脸蹭了左然的手心。两人腻了一会儿，何修义便起身下地走进了洗浴室里洗漱去了。因为不想打湿袖子，他没有穿上衣，只套了内裤和外裤，两腿发颤，一瘸一拐，强装没事。刚刚挤上牙膏，何修义便听见门把手响了下，左然稳步地走到了何修义的身后，低头亲吻对方赤裸着的肩膀。 别闹，要出发去希尔克内斯吃大螃蟹了。 何修义喜欢吃螃蟹，希尔克内斯有最好的帝王蟹，也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左然才将这个小城添加到了进城当中。左然轻咬何修义的肩膀， 可我只想吃你。 何修义回首拍了拍左然的脸， 我想吃大螃蟹 啊。 希尔科内斯是欧洲最北端的城市，终年冰雪覆盖，原本下午计划为乘坐雪地摩托，不过由于何修义身体不 OK， 两人直接去了酒店休息。睡了整整12个小时，何修义终于恢复精神，要去吃最新鲜的螃蟹了。二人需要先乘雪地摩托到湖边，雪地摩托不难操作，一手油门一手刹车就可以了。广阔的峡湾内，一片银装素裹，摩托就仿佛是纯白丝巾上的黑点。二座摩托之上，何修义在恋人身后搂着对方，前面是凛冽的风，脚下是冰冷的雪，感受十分特殊。不过还没有跑多久，何修义的头发睫毛上便全是冰雪颗粒，眼皮变得重了，脸孔变得疼了，于是只好抱紧左然的腰，叫左然为他遮风挡雪。他觉得这有一点像现实投影，不论外面如何风雪交加，只要有左然在，他就不会怎么样。在湖泊上，客人可以自己参与螃蟹的捕捞，专业的供应商事先在捕蟹的冰面上钻了洞，下了网，并用螃蟹爱的食物做了诱饵。何修义双手持住专业的工具，拉网取出足足有15公斤重的帝王蟹。他与螃蟹照了个相，发到了朋友圈，立即便有人问， 又和左影帝混在一起呢？ 何修义吓了一跳，连忙打开左然的朋友圈，发现他昨晚上左然发了一个坐标，还配上了文字 2019-0201 挪威特洛姆瑟。何修义大窘，旁边左然却是大大方方的在他照片上点了个赞。剥好螃蟹之后，他们走进湖边一个木头小屋，里边已经生好壁炉，向导现场宰掉了15公斤帝王蟹，还讲解了能使螃蟹保持最新鲜口感的方法。左然又装，他慢条斯理地在面包上涂了黄油，铺上蟹脚，挤了一点柠檬汁，又抹了一薄层蛋黄酱，好像也不怕胖。何秀一尝了尝，觉得味道还不错。下午两人散了下步，吃了一顿西餐，当地晚上8点到达了要过夜的希尔克内斯冰雪酒店。 在希尔克内斯，国内游客很少，两人难得地享受了清静。希尔克内斯近郊每年都会建冰雪酒店，夏天酒店融化，只留下一些痕迹，到了冬天酒店重建，周而复始，毫不停歇。酒店共有40几个房间，主题各不相同。祖然订了2间豪华套间中的一间，主题竟然是爱神丘比特。酒店全由冰雪砌成，走过冰制的前台大堂，路过摆满冰雕的走廊，何秀义进入了他们俩的房间。房间为雪砌成，一片纯白，墙上有雪雕装饰，灵巧地烘托着主题。此时上方是硕大的持剑的丘比特，长着翅膀，十分调皮，似乎正要用那金箭射中客人。至于床、桌子、椅子全部都是冰的，桌上放置的小台灯也有透明的冰罩子，一切都被笼罩在银白的世界中，令何秀义想起一部经典动画。世界宛如童话一般，而到明年，这个地方便会变样。室内实在太冷，何秀义就一直紧搂着恋人，他们拥抱亲吻，在琉璃一般的地方交换情意。冰雪酒店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只要人没睡下，游客们便可以互相参观房间。而佐然呢，好不容易等到入夜，人全散了，再没有人进进出出，才从何秀义的身后紧搂住他。冰雪酒店房间全都没有正常的门，他们住的套房有玻璃安全门镶嵌在冰里，下有滑轨能锁，其他的则只有布帘。冰雪酒店可能是唯一需要培训睡觉的地方，入住酒店之前，在冰雪酒店一侧餐厅中，酒店工作人员详细地讲解了如何睡的问题。在那儿，他们每人都被发了一个巨大的睡袋，并被告知睡前需要先行钻进睡袋，像一只蚕宝宝一样露出脸，然后再躺在铺着床垫、鹿皮和床单的冰床上。何秀义担心冷，十分仔细地按说明书做好，结果没过多久便发现这样弄其实还挺热的。他虽然很早便到了北京生活，但老家却天寒地冻，外面-30多度。二人也睡不着，在冰床上有一茬没一茬的聊天。佐然，我有点想知道，你说在本科时曾经给我写信，都写了些什么？说啊，快点。 18、9岁中二时期的事了，你真要听啊？ 听啊。 好吧，我记得我画过一张画，就是《时间之旅》当中，你唱着不要把我葬在寂寞平原时的样子。我在画右下角抄了一首诗，《诗经·小雅》里的，叫做《席桑》，只抄了4句，分4行写的。心乎爱矣，遐不畏矣，心中臧之，何日忘之。 何秀义没听过，不过稍一思考也就明白那首诗歌的意思了。心里爱你，但却不得倾诉，只能深深地藏在心底，没有一天能够忘记，还是隐晦告白。何秀义轻叹了口气，无奈手脚都在睡袋里边动弹不得，于是艰难地拱过去，一寸一寸缓缓移动，一直到了佐然身边，才用唯一露在外面的唇亲吻对方。二人唇瓣相贴，由于无法拥抱，隔着2层睡袋，那唯一能互相碰触的部位便写得尤为渴望。没过多长时间，何秀义两半唇便通红一片了。 对了，明天离开之前，酒店会发一张勇敢者证书，每个人都会有， 说明他们曾经勇敢地住过冰屋。 其实什么勇敢者的证书只是个旅游的噱头罢了，用于吸引那些爱冒险的客人。可冰屋本质上并无任何危险。不知为什么，何秀义总觉得左然那个语气好像在说什么不正经的证书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